攻读《伊撒伊亚先知书》第44章。但是现在，我的仆人雅各伯，我所拣选的以色列，你听吧，那造成你、从母胎形成你且协助你的上主这样说：我的仆人雅各伯，我所拣选的耶稣荣，你不要害怕。因为我要把水倒在干地上，使好雨落在旱路上。我要把我的神请住在你的苗裔身上，把我的祝福降在你的子孙身上。他们要生长，犹如水边的青草，又如溪畔的杨柳。这个说我是上主的，那个要起雅各伯的名字，另一个要在手上写属于上主，并要起以色列的名号。上主以色列的君王救主万军的上主这样说：我是原始，我是终末，在我以外没有别的神。谁相似我，让他前来申述，让他说明，给我拿出证据来。谁能从永远预言未来的事，请他告诉我们快要发生的事吧。你们不必惊慌，不用害怕。我不是早已告诉过你，早已宣布了吗？你们是我的证人，在我以外还有别的神吗？绝没有别的磐石，我一个也不认识。制造偶像的人都是虚无，他们所喜爱的也毫无用处。他们的见证人一无所见，毫无所知，必将蒙受耻辱。有谁制造神像或铸偶像，不想得利的？看哪，凡做他伙伴的都要蒙受耻辱，因为制造偶像的也只是人而已。让他们集合起来，一同前来吧，他们必要惊慌羞愧。铁匠先在炭火上工作，再用锤子打成偶像。他用大力的手臂工作，当饥饿时也就没有力量，没有水喝，他就疲劳不堪。木匠伸展绳墨，用笔画线，后用刨子刨平，再用圆规测量，做成一个人形，具有人的美丽，好供在庙里。人先去砍伐一块香柏，或取一块榆木，或橡木，或在树林中选一块坚固的木料，或自己种植一棵月桂树，让雨水使之长大。这些木料原是为人做燃料，原可用来取暖，也可燃烧烘烤面包。人却用它来做神像去恭敬，或做偶像去叩拜。人把一半木头投入火中燃烧，在火炭上烤肉吃。待吃饱了烤肉，又取了暖，遂说：哈哈，我暖和了，也觉得有了火。遂用剩下的一半做了一个神像，一个偶像，向他叩拜，匍匐恳求说：求你救我，因为你是我的神。他们不了解也不觉悟，因为他们的眼糊住了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他们的心也不知觉悟，也不回心想一下，也不会明智通达地说：一半木头我已投入火中烧了，并在火炭上烤了面包，烤了肉吃。我竟将剩下的一半做了一个怪物，向这块木头敬拜。他所追求的仅是一把灰，他迷惑的心令他走入歧途而不能自拔，也不会问说：我右手所拿的不是虚无吗？雅各伯啊，你要记住这些事，以色列啊，你也应记住，因为你是我的仆人，我造了你，是叫你做我的仆人。以色列啊，我绝不会忘了你， 我消除了你的罪过，有如烟消；我消除了你的牵由，有如云散。皈依我吧，因为我救赎了你。诸天欢腾吧，因为上主做了这一切。地下的深渊欢呼吧，山岭、森林和其中的树木高声歌唱吧，因为上主拯救了雅各伯，在以色列显扬了自己。你的救主，由母胎形成你的上主这样说：我是创造万有的上主，只有我展开了诸天，布置了大地，谁与我同在？是我破坏了占卜者的预兆，使巫师成为愚妄，使智者退后，使他们的知识变为愚蠢。是我叫我仆人们的话实现，叫我使者们的计谋成功。是我论及耶路撒冷说，你必要有人居住；论及犹大各城说，你们要被重建，我必要重建你们的废纸。是我对深渊说，你必和解，我要使你的河流干涸。是我论及居鲁士说，他是我的牧人，他要履行我的一切计划，要吩咐重建耶路撒冷，奠基重修圣殿。